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15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8.1，处于严重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京津冀成为首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天津方面，全国首家银行适老服务示范网点在天津揭牌，全方位解决老年人办理业务难题。 河北省低碳技术现场推介会在邯郸召开。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中秋国庆假期，教育部鼓励广大师生就地过节。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第7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拜登将会首次亮相，阿富汗代表问题成为焦点。 福岛核污水过滤器破损，东电未调查原因。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怀柔区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开幕。 体育方面，第14届全运会今晚在西安开幕，曹源担任北京代表团开幕式旗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3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首先我们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0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33例，厦门市12例，泉州市5例，含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福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福建省莆田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缓解儿童隔离者的紧张情绪，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8版的要求，莆田市对本次疫情密切接触者中14岁以下的儿童，在做好个人防护和保持人际距离的情况下，安排一名家人同住一室。 莆田市仙游县疫情前线防控指挥部的隔离转运组组长吴云芳表示，儿童突然转换生活环境，难免会有不适应和不习惯。莆田市在相关隔离点建立楼层微信群等线上渠道，由同意隔离老师线上安抚，给小孩做心理疏导，同时提供新冠肺炎防护的健康宣教知识，积极开展线上打卡跳绳以及眼保健操等活动。 记者日前从福建省教育厅了解到，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全省各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按一校一案制定实施应对方案，科学研判选择适当的教学模式，将常规教学与非常规教学相结合，线上教学随时启动，线上线下随时切换。 福建省各地各校依据不同的年龄段学生的特点，统筹做好各科学习资源用时用量，放慢教学进度，避免学生网上学习时间过长，同时指导学生安排合理作息时间，加强体育锻炼，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另外，不具备宽带网络基础条件的偏远地区和乡村学校，可以利用移动终端 QQ 群、微信群，或者是以电话交流、信函传递等形式，开展学校沟通、推送学习资源、开展辅导答疑，努力让所有学生都能够跟上学习节奏。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发布消息，即日起云南省恢复跨省旅游。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根据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关于调整疫情风险等级的通告，鉴于云南省已经没有了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但继续暂停组织旅游团队前往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继续暂停接待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的旅游团队。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京信局昨天发布，北京牵头的京津冀城市群成为国家首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下一步将会聚焦十大场景展开示范运行，应用规模将会不少于5300辆车。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戚天的报道。 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里，一辆绿色的大巴车可以实现零排放。福田欧辉燃料电池系统工程师王峰指着车辆下方的6个瓶子说，这辆车不加油不加电，而是加注氢气。 通过这个加氢口 平均分配到6个瓶组里边，15分钟就能充满，去时里程大概在500公里左右。这个车能够实现-30度启动以及-40度存储这么一个性能。目前的话，212台这个车辆将会服务于冬奥会。 近日，北京牵头的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成为国家首批示范城市群。北京市京信局汽车处处长侯颖介绍，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运行将聚焦10大场景，应用规模不少于5300辆车。 在场景创新方面呢，我们将重点围绕冬奥会的客运服务、跨区域专线物流和城市冷链物流的场景，探索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包括呢，或许可能有一些环卫车呀、公交车呀，我们老百姓都可以在街上看到和体验到。 示范城市群包括北京大兴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省唐山市、保定市等12个市区，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市京信局材料处副处长冷少林介绍， 北京聚焦氢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终端应用，天津市发挥行业标准制定和检测检验能力，河北立足氢源供给保障优势，实现氢能制储运家用在京津冀的全产业链布局。 在核心技术方面，示范期内将率先实现自主化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商业化应用。燃料电池发动机从基础材料到关键部件将实现100%国产化替代。 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等单位做客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时介绍，今年5月到10月，北京将开展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目前有关问题已经初步整改完成，下一步将建设北京市交通执法信息平台，统一执法标准，用科技手段遏制任性执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这次整治行动重点清理交通行业不合理的行政处罚规定，严禁乱罚款，充分维护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管理部门制定了问题清单，目前已经全都完成整改。市交通委法制处马宁说， 我市已组织开展乱罚款、滥收费、任性检查和向企业乱伸手等问题的自查活动，发现收集归纳各单位重点整治问题5个方面的问题清单，截止8月底，清单中的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完成。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执法部门今后将统一处罚标准，规范检查流程。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法制监督处罗成才介绍， 比如说一个法规啊，规定罚100到1000，什么情况下我们罚300，什么情况下我们罚500，什么时候我们顶到头罚1000，不能让大家随便选。发生同样的违法行为的话，那你这个处理的结果是一样的。编制了88种新版的行政检查单，明确了对每个行业相应的这些违法行为检查的内容，具体是哪些项，到了哪些标准合格了啊，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个行政处罚了。 同时，北京将加快建设交通执法网络信息平台，用科技手段遏制任性执法。市交通委法制处马宁表示， 目前综合执法信息系统建设已进入实质开发阶段，7大执法业务模块已初步开发完成，建成以后可实现市区两级全行业全门类的协同执法，以信息化手段从源头上解决执法不规范的问题。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制定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交通执法程序和流程，进一步提升北京交通运输行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北京市交管局今天发布消息，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交管部门在前期设立178家便民服务点的基础上，即日起再次推出137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以及上牌等手续。截止到目前，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经达到了315家，相关网点信息实时在交管局网站主页上公示。 交管部门提示各位市民，请优先选择此次公布的315家便民服务点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便民服务点可为同品牌电动自行车办理登记上牌业务，且无需提前预约。下一步，交管部门还将进一步继续拓展便民服务点的数量，预计9月底前还会有更多的便民服务点开通运行，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需求。 北京市住建委今天举行建设工程安全质量及智慧管理标杆工地观摩学习活动。目前，北京市1/3的规模以上工地实现了高标准的智慧化建设。未来，智慧工地建设相关指标还将会有望纳入到招投标等环节考核系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项目工地，20万平方米的建筑用地上，几十台塔吊正在作业。项目负责人马迅说，他们的每一台塔吊上都安装了若干个传感器，实时采集塔吊的作业情况。 传感器的设置以后呢，在群塔交叉作业的时候，能够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预警，就是自动限位，就像我们的驾驶的时候，它能自动实现一个防碰撞。 而在工地的出入口还设置了大型的称重设备。马迅说， 智慧物料系统实现了对大宗材料需要称重的车辆进出厂车车过泵，形成的数据汇集到我们这个管理平台上，便于我们呢更精准的去进行一个成本控制。 据了解，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工地中有600多个项目实现了高标准的智慧工地建设，约占全市总量的1/3。市住建委安全质量监督总站站长魏吉祥表示，相关部门目前已通过考评系统推动智慧工地建设深入开展。 我们通过安全质量测评平台实行量化打分，全市呢进行大排名，排名的情况以及得分的情况要与这个施工企业的招投标活动挂钩，通过这个市场和现场的联动呢，来激发咱们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的内在的动力，促进全市建筑施工现场安全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 北京东城体育馆路街道近日已为辖区32个小区的出入口、重点区域安装完成了视频监控、人脸卡口、车辆卡口、智慧门禁等公共安全类感知设备，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记者了解到，目前东城已经建成了514个智慧平安小区。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无物业或物业试管小区的智慧门禁出入及管理一直是老旧小区管理的一个新难题。体育馆路街道以问题为导向，由街道平安办牵头，组织辖区派出所、社区和第三方公司多次会商研究，列出32个小区智慧门禁建设项目任务到牌表，推动问题解决。体育馆路甲6楼就是其中之一。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谢生军说， 现在咱们装了这个门禁还有这个道闸了之后，就起到一个封闭的管理作用，同时有人脸抓拍、车辆识别、 有这个可疑人啊，或者是院内出现比如砸车刮车或者是入室盗的情况，也能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人员的轨迹能第一时间捕捉到。 体育馆路街道还为每个老旧小区量体裁衣，个性化的方案兼顾门禁便捷性和安全性。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董玉虎介绍， 针对访客、外卖、快递出入的问题，在智慧门禁刷脸刷卡通行的基础上，探索了开通访客身份证刷卡与刷脸登记通行的这个方式。然后针对老年代步车、三轮车等车辆通过卡口无法识别的问题呢，然后探索了采取登记入册、配发专门的这个遥控器的方案，保证多种车辆方便进出。 目前体育馆路街道已成为东城区第一个楼房区智能平安小区全覆盖的街道，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有了稳稳的安全感。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东城公安分局持续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进一步推进全区智慧平安小区建设，目前已建设智慧平安小区514个。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今天下午，北京市水务局召开精准调度保安全多蓄水水务专题新闻通报会。北京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汛期雨量大、雨强大，山区河道等水利工程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毁，水利工程灾害损失高达2亿元。 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汛期本市山区部分中小河道沟道出现水毁，房山、密云、怀柔、平谷等区灾情较重，20余处水闸、塘坝、1000余处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及供排水设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初步统计，北京市将有4类项目纳入水毁修复方案，涉及7个区和部分北京市属的水管单位。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发布《北京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发展办法》试行，在北京市建立3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鼓励有条件的区根据需要建设区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申请建设市级和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申报市级人力资源产业园的条件包括每年提供就业岗位不少于10000个，服务就业和人力资源流动不少于200万人次，园区年度综合贡献要超过1亿元的。 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已经有了3个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分别位于通州园区、海淀园区和朝阳园区。朝阳园区位于 CBD 核心区的三星大厦，预计年内开园运营。园区设置公共服务空间，引入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将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国际化发展。 中秋和国庆2节将至，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昨天对位于东直门内大街的北京稻香村第3营业部开展了现场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在现场利用快速检测设备，随机对该企业销售的2款月饼进行了快速检测，主要检测项目为月饼中的硼砂、糖精钠等，经检测相关的指标符合标准要求。此外，执法人员还对现场售卖的熟食、冷藏冷冻食品的供货商资质、检验报告及进货验收记录等进行了检查，确保来源可追溯。 近期以来，北京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对于辖区内的各经营主体销售的月饼、肉类、水产品以及蔬菜等共200余粒食品进行了快速检测，均未检测出问题。 中秋佳节临近，天津市月饼市场进入了旺季销售。今年各商家根据不同人群的选购特点，进一步细分月饼市场，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8月底开始，本市超市、食品卖场等就开始布局月饼市场，将门店、专柜进行中秋主题的布置。从上周末开始，月饼促销进一步升级，很多耳熟能详的品牌都悬挂着买一赠一、买二赠三的宣传海报，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一盒，一些散装的品牌月饼也成为市民过节品尝美味的首选。 因为需要送亲朋好友啊， 大概得买个10来盒吧。 因为就是给家里人买嘛，所以我就会买这个散装的，比较实惠。 中秋节人们走亲访友，新颖别致的月饼馅料和礼盒也是市民选购时考虑的一大因素。在老字号品牌桂发祥食品集团，为了迎合年轻消费群体，今年中秋节推出的新款月饼馅料达到10多种，礼盒设计新颖，吃完月饼还可以重复利用。目前许多款礼盒月饼已经售罄。桂发祥股份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郎平说， 像蜜桃乌龙的话，水果这种清甜，还有红茶的这种浓郁，还有火锅牛肉呢，算是首创的巴蜀风味的一个馅料。今年做的桃山皮的月饼也是比较网红的，卡曼尼香葚都是一些水果的口味，我们的包装也有一些精进和调整。行李箱竹盒比较适合于家里后期的话一个收纳陈列摆设的一个样，可以反复利用的。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了休闲服比较试验结果，在70款休闲服样品当中，22件样品没有达到相关的标准要求，其中在拼多多电商平台共购买了15件样品，结果显示全都不符合标准要求。 北京市消协表示，22件不合格样品中，纤维含量、甲醛、pH 值、耐湿摩擦色牢度、使用说明等不符合要求。北京市消协表示，目前协会已经比较试验结果向涉及样品生产、经销企业、电商平台及平台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反映，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电商平台服装商品质量的监察力度。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共同为天津银行第三中心支行颁发“适老服务示范网点”标牌，这是全国城商行当中首家获批此认证的银行网点。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孙博的报道。 天津银行第三中心支行营业部总经理张颖介绍，网点现在每天接待的客户中有一半都是老年人，为方便老年人办理业务，他们从硬件上进行了多项适老化改造。 那么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呢，专门调整了这个座椅的高度，安装了呢爱心专做的这个扶手，叫号机，侧面的叫号屏呢会有大字版的叫号，很大的大字体的，同时呢还有语音播报，以防呢老年人呢错过号码。 今年五月，人民银行指定认证机构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发布银行营业网点适老服务要求，对银行网点的服务环境改造、咨询引导服务、智能服务、应急预案、金融知识普及等59个项目进行审查评价。截至目前，包括天津银行、建行天津分行、浙商银行天津分行、渤海银行、津南村镇银行等银行都已经开展了适老服务认证工作，共开通老人专用服务窗口24个，适老服务绿色通道19个。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科技处标准化科科长董凯表示， 金融机构要继续开展适老服务标准认证，发挥金融服务认证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基础保障性作用，从而使天津金融标准化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昨天，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在天津市举行。本次采购产品范围为人工髋关节和人工膝关节，意向采购量共达到54万套。预计明年3月，新的人工关节价格政策将落地实施，届时平均3万多元的人工关节价格将会下降到1万元以内，平均降幅达到82%。请听记者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这次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将价值较高的人工髋关节和人工膝关节通过企业集中投标的方式进行竞标，最终共有44家企业中选，中选率 92%， 其中参与投标的共800个产品系统，采购量约占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 90%。 江苏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人工骨关节的企业，经过投标后，企业顺利成为膝关节品类的拟中标企业。公司投标项目经理曹一平说， 规则是由医疗机构来报它的一些需求量，全国的形成一个大的一个谈判资源，然后跟厂家端直接进行谈判，那最后形成的这个价格对广大老百姓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价格。 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集采组组长、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副主任高雪说，这次拟中选髋关节平均价格从原来的3.5万元下降到7000元左右，膝关节平均价格从原来的3.2万元下降到5000元左右。 企业的参与度非常的高，基本上已经覆盖了我们所有的这个临床上使用的产品，平均降幅呢是达到了80%以上。我们这次的集中带量采购呢，髋关节呢30万套，膝关节呢23万套。我们预计在明年3月份左右落地实施，老百姓可以用到我们的中选产品。 在这次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之后，国家医保部门将会在近期同步推动高质医用耗材登记系统。 接下来关注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接种即将启动。昨天，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共同发布2021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北京市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将于9月下旬开始分批实施，其中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将于12月底完成。 方案明确，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人群包括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有接种意愿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网络预约、电话预约、现场预约等多种方式，在预防接种门诊进行预约接种。北京市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定于12月底结束。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为进一步推动钢铁行业低碳技术推广应用，河北省低碳技术现场推介会暨钢铁行业碳排放核查培训会昨天在邯郸召开，请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在河钢邯钢公司435平方烧结机的中控室里，十几台电脑的屏幕上正显示着不同工序的实时工作状态，其中一台监测的是烟气循环及余热利用情况。邯钢公司四级专家严占海指着屏幕上的多个风箱模块介绍，这就是公司独创的烧结烟气选择性循环净化与余热利用技术，今年四月底投入应用，系统运行稳定，效果良好。 这个选择性就是这些风箱啊都可以选择，你看我可以投用这四个，我也可以同时投用九个，可以投用一个，它的灵活性可以选择的。目前的话我们取出来以后让它循环回来，通过除尘器然后通过风机回到我们烧结机的料面上。你看我们利用这个余热嘛，就是200多度嘛，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氧含量没有问题，温度我们控制的也没有问题。 严占海介绍，这项技术能有效利用循环高温烟气显热，促使固体燃耗下降，应用后每年可节约用煤14000多吨，减排烟气量34亿立方米，减少一氧化碳排放6000多吨。同时，这项技术还能改善活性碳脱硫脱硝系统运行，污染物指标稳定，实现超低排放。目前，烧结烟气选择性循环净化与余热利用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入选河北省低碳技术推广目录。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河北省推动人才向一线集结，确保新录用公务员80%以上充实到基层。近年来，河北加大了县乡机关补员招录力度，合理设置年龄、学历、专业等招录条件，机关补员80%以上安排到了县乡一线，并且还拿出了县乡职位计划的30%到50%，专门招录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北京银保监局近日印发《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相关措施的通知》，通知明确将扩大改革试点范围，优化准入方式，自贸试验区所在市辖区其他区域银行分行及以下的分支机构、保险公司支公司及以下的分支机构和高管准入事项，由审批改为报告备案，海淀、朝阳、通州、昌平、顺义、大兴等多区机构受益。 北京市养犬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北京警方今天走进了北京东城区东四社区，开展倡导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民警介绍，今年以来，警方已处罚8000多起违法养犬案件，包括在禁养区内养犬或者在重点区内饲养烈性犬、大型犬、未经登记年检养犬、逾期不办理养犬变更登记、为拴犬链遛犬、携犬进入公共场所、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等等。 北京警方同时提醒养犬人，外出遛犬一定要拴犬链，注意避让老年人、孕妇、残疾人以及儿童，及时清理犬只的粪便，创造人与犬和谐共存的生存环境。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教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将在2021年底前完成，即日起营利性机构不得组织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招生收费活动。 大兴机场今天公布，近日大兴机场国内快速中转区升级，这项服务已经覆盖了除国航之外的所有驻场航空公司。大兴机场国内快速中转区从今年六月底启用，主要是服务于转乘南航、厦航、重庆航当天航班的旅客。根据测算，自国内快速中转区启用以来，平均为中转旅客节省了20分钟时间，提高了中转的效率。 工商银行今天在北京发布工银北京环球度假区联名卡，联名卡拥有经授权的特色 IP 卡面和专享权益，这是工行与北京环球度假区打造金融加文旅跨界合作。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钟，苹果正式发布了 iPhone 13系列、新款 iPad 以及 iPad mini 等新品，并且在天猫全球同步首发。目前呢 ，iPhone 13和 iPhone 13 Pro 等新品即将上架天猫 Apple Store 官方旗舰店，并且启动了预约，售价分别为5999元起、7999元起。新品上市期即享受12期的分期免息优惠。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针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教育部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从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认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疫情防控和留校师生服务保障工作。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表示，从目前来看，整个教育系统，我们18岁以上的师生员工这个疫苗两针的接种率已经超过了 95%， 12到17岁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大概有 91% 的样子。要鼓励大家做好宣传、说服、引导工作，让大家去做好疫苗的接种。但我们同时也讲另外一句话，那就是不能把是否接种疫苗作为入学或者是其他行动方面的限制。 再来关注天文方面，天文科普专家介绍，9月17号傍晚，一轮突月会来到土星和木星身旁，在初秋的天宇奏响星月交响曲。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就能够目睹这幕双星伴月的美妙景象。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宋媛媛介绍说，9月17号的11点将会发生土星合月，而在9月18号下午3点钟会发生木星合月。月球左边的是木星，右边的是土星，由于这三个天体都比较明亮，所以这个三角形就会异常的醒目，城市的灯火也很难掩盖其光芒。当然，有条件的朋友如果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不仅可以看到月球上凹凸不平的环形山，以及澄海、静海、九海等月海，同时呢，还可以看到土星那迷人的光环，以及木星表面的一些细节，比如条纹状的云带和大红斑。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先干线。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第76届联合国大会昨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在发言中呼吁世界拥抱希望，并将其未来工作重点总结为五道希望之光，走出新冠疫情，推动可持续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尊重所有人权利，重振联合国。 此外呢，第75届联大当天举行了闭幕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闭幕式上说，新冠大流行已经被证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挑战性的事件。他赞扬了第75届联大在主席伯兹克尔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价值。 第76届联合国大会9月14号开幕，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发文梳理了此次大会的三大看点。据报道，这次大会将由9月14号举行到9月30号，各国领导人将会在9月21号起发表讲话。大会将处理许多内务事务，包括正式选出新一任大会主席，表决联合国预算案，处理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等。 报道认为，第一个看点同样也是最受外界关注的，大会将决定属下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这一由九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决定联合国会承认哪些政治实体为各国的驻联合国合法代表。外界将关注他会如何处理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该国驻联合国的代表问题。目前尚未有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 另一个看点是，拜登将于9月21号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向联合国大会致辞。美国与联合国和属下各部门的关系在前总统特朗普掌政期间不断变差，特朗普任内甚至启动了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拜登上任后立即取消了特朗普的计划。 最后一个看点则是，本次联合国大会也是两年来首次实体大会。据报道，超过8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亲身出席此次会议，是2020年大会之后首次举行的大型实体会议。另外，23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将会通过视频片段发表讲话。 再来关注阿富汗方面消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4号说，如果欧盟希望对阿富汗局势施加影响，除了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触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欧洲议会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体会议，博雷利在议会辩论中说，欧盟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触并不意味着承认塔利班政权。如果欧盟希望继续保护尽可能多在阿富汗的人，与塔利班进行接触是优先选项。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疫情。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迄今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4122万例。德尔塔变异毒株扩散令美国疫情形势再度严峻，多地医疗系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数据显示，13号全美医院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达到了大约 80%。目前住院的新冠患者超过了9.6万，约占住院患者总数的77%。 美国媒体9月13号以美国本土可能出现新的新冠变异病毒为题刊文称，新冠病毒在美国不受控制的传播，美国本土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变异病毒。截至目前，全球已经出现了多种新冠变异病毒，例如最早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在英国出现的阿尔法，在南非出现的贝塔，以及在哥伦比亚出现的缪等等。最近在美国则出现了一种名为 IOTA 的变异病毒。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今天上午，由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主办，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北京农商银行、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承办的怀柔区第九届长城板栗文化节拉开了序幕。文化节将会依托水长城独有的明代板栗园，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本活动持续到10月8号。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第九届长城板栗文化节以弘扬板栗文化、传承文明之风、献礼建党百年为主题，活动时间为9月15号到10月8号，期间市民可以在明代板栗园欣赏到百余株古栗树，特别是中国最美古树之一栗树王历经800年的风采。游客可以在板栗园采摘优质百年原生板栗，参观板栗文化长廊，了解板栗文化内涵。近几年，水长城在差异化经营中致力于打造户外探险公园，文化节期间游客还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水长城景区刘小娜介绍， 比如说皮划艇畅游水长城，在浩明湖留一张皮划艇的照片，参与天空周末亲子露营，还可以参与定向越野、坝降等活动。同时丛林大冒险、夺宝猎人活动还让小朋友和大朋友在节日期间体验到挖掘、考古、夺宝的乐趣。 文化节恰逢中秋节，届时景区还会通过腾讯视频进行观星赏月。为了给市民带来方便和实惠，水长城联合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绑定信用卡微信购票满100减50的活动。另外景区还开通了木巴士直通车、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直通车，游客即便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也非常便利，详细情况可以在水长城官方微信账号查询。 临近中秋国庆假期，一些朋友准备短途旅游，针对个别地方突发的新冠疫情，如何规划好旅游路线，确保行程安全，成为游客关注的重点。来听天津广播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只要不在这个中高风险的地区呢，目前出门旅游呢是安全的。然后呢，您需要 在携程鞍山到店，市民李先生正在为家里的老人定制中秋国庆期间的出游计划。 就让我爸妈、岳父岳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趁着现在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各个地方秋天的景色也都非常的好。 经过仔细比对，李先生为双方老人预定了在中秋假期尾声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跟团游产品，既错开了出行高峰，价格又相对实惠。据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受疫情管控影响，今年中秋小长假近郊以家庭为主体的定制游增量明显，具体增幅达到300%甚至更多。以本市冀州民宿游为例，预定早在8月底就启动了，一些网红民宿更是提前1个半月被订满。携程鞍山到店旅游定制师陈月介绍说， 我们9月5号左右问的时候，这个民宿基本预定出去60%-70%了，高端民宿的预定还是比较这个猛烈的。现在这个季节呢比较适合登高，所以蓟县的一些山野景区呢也比较受欢迎，这中高端基本都满了。 除了当地游之外，短途周边游主流地位也显著提高，尤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而综合途牛、携程、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平台信息显示，最受天津市民欢迎的目的地中，北京首当其冲。尤其昨天0点，随着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正式开售，天津市民的抢票热情也格外高涨。 天涯共此时，居庸生明月。9月17号，北京昌平区将会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富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也拉开了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年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届时，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将会轮番登场。在北京最好的金秋时节，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吧。 为应对11出游高峰，高德地图近日为自驾游场景量身定制了一个数字化路线表达工具趣游，还与中国国家地理达成合作，邀请专家和达人制作精品的自驾线路。首批上线的20多条精品自驾线路，包括穿越秦岭、横断山区、呼伦贝尔等，未来还将会上线更多的精品自驾线路。 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沉浸式的开幕式、硬核科幻展、科幻嘉年华、科幻电影展映等活动相继举行，邀请市民走进未来。而在9月28号傍晚，2021年中国科幻大会开幕会在首钢园3号高炉南广场举行，将会通过科幻之美、科幻之技、科幻之心三大篇章，展现科技探索和科幻的发展。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消息。日前，天津大剧院公布了2021秋冬重磅演出系列，从本月至今年年底，将会有大约20部话剧、戏曲、音乐剧、舞剧、音乐节、艺术歌曲音乐会等不同类别的高水准剧节目在天津上演，其中不乏多台团名家倾力打造的代表作。 2021秋冬重磅演出系列的戏剧演出看点十足，其中呢，11月12号至14号，作为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全新力作，以及2021年乌镇戏剧节开幕大戏的话剧《红与黑》将会亮相天津大剧院，而上海越剧院将会于9月21、22号接连带来经典的越剧《红楼梦》和《西厢记》。 将于本周日上映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首映礼，导演贾樟柯，监制张涛，片中的主要人物梁红、段慧芳等主创到场与观众见面。贾樟柯表示，这不仅是一次电影首映礼，也是电影与文学的一次亲友相聚。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作为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所有参赛人员的家，张家口冬奥村目前已经拔地而起，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里的建筑有哪些特色？又如何体现绿色办奥的理念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张家口冬奥村坐落于崇礼区太子城高铁站东北方向 0.6 公里处，位于古杨树场馆群和云顶场馆群中间，占地约24公顷，承担着张家口赛区全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代表团成员在住宿、餐饮、娱乐、休闲等方面的服务工作，也是各国和地区运动员集中举行国际交流和联欢活动的场所。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奥运村营业部严文娟： 咱们总共是有31栋楼，31栋楼的话它是有10个组团，有9个院落，总共的话咱们赛时的时候是提供1668套房间。 王浩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也是张家口冬奥村的设计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冬奥村地上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北方院落的设计理念。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建筑师王浩： 中国人的北方实际上很在意这个院落，那么这个院子呢是围合了一个空间，我们在这个院子里做了很多的景观，这九个院落都有一个自己奥运的主题。 冬奥村的场地西低东高，有20几米的高差，顺应整个场地的走势，项目团队在中心位置规划了一个下沉广场，在赛时作为运动员休闲娱乐配套的设施，赛后恢复成沿街商铺。 今晚第14届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在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中夺得男子单人10米台金牌、双人10米台银牌的北京名将曹源作为北京代表团旗手擎旗入场。截至9月14号，参加14运的北京代表团已经取得了8金3银6铜的佳绩。在今晚的14运开幕式上，北京代表团共有39人参加入场式。 来关注国足。北京时间昨天，中国足球队官方微博发布了国足训练日志，展示了国足当地时间13号晚间在沙加进行首堂室外训练课的场景。这意味着此前的调整已经结束，国足正式进入到高强度的备战。 12强赛目前的形势对于国足来说已经没有退路，两连败之后，中国男足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下降至了第75位。接下来国足将重点提升球员的体能，同时针对与越南队的比赛展开更有针对性的战术细化工作。按照计划，中国队将于10月7号、12号先后在阿联酋沙加主场、沙特阿拉伯吉达客场迎战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第三轮对手越南队和第四轮对手沙特阿拉伯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 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13集《两个女旅客》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浩兰演播。 白雪压埋的轨道上，从怀来开往张家口的列车在吃紧。两个初次来自北平的旅客，他们母女俩人穿着油腻破旧的、落上满身尘土的旗袍，挤坐在3等车厢里。看一眼，差不多的乘客在他们的身边，都微傍着一个包袱、一捆白菜，或是一篮子花生米。母女俩身挨身，斜盘腿坐在地板上。那约14、15岁的小姑娘，润红的面颊上带着呆呆的沉思，青春的眸子闪动着，小心翼翼。她手成一个圆包袱，她母亲是个中年女人，苦愁的神情瞄着残剩的半篓子花生米，不时再转过头窥视车厢的四处，提心吊胆的，好像有一件什么事情吓着的。 娘，不叫你来总要来，花生米给人家送了半篓子呢。 不来在北京等着饿死呀。 母亲慢腾腾地搭理着。那姑娘惆怅起来了，说道， 青龙桥卡子上不讲理，张家口谁知道又怎么着。 那中年女人把身子微微移动一下，低声小气，怀疑地推测了一句， 干许不一样吧。 虽然耳朵里听人说过张家口贸易自由，可是这是初次的试验呢，要来一个没收，往后的日子那就别想活下去了。 哦，到了再看吧。 姑娘凝视着包袱的眼睛，忽地又转到母亲脸上去。火车依旧在风雪里行进，逐次走慢了，入站的汽笛悠长地鸣叫了几声。电线杆、白色的房屋、雪压着枝条的树，一簇一簇不断地往后面跑。窗户里伸头外看，夹着雪片的狂风把他们的头打缩回来。 张家口！ 挂黄布袖章的人在喇叭筒里吆喝着。火车逼近车站，穿着羊皮短袄的绿色大衣的工人们横过曲线的铁轨，忙碌着，气罐痴痴放着锅炉里的蒸汽。火车站上，旅客们有次序地走过月台，男女旅客各走一路，收票的人站在走廊下的两个过道上，问一问就让过去了。女旅客走过的门栏边，这两个女旅客远远的就看到了，有几个穿黄色的军衣的女兵在检票，排成长列越过门栏的女旅客中，间隔的好像被询问些什么。这母女俩着实在害怕，行列的向前移动中，慢慢使他俩靠近检票的人，他们的心里越发担忧着包袱里的东西。看看别人并没有没收，可是有的却被暂留在一边站住了。他俩前面排列的人 这中年女人数一个少一个，帕莱也踉跄地跟着大家渐次往前靠近，眼看着前面只剩两个人了，他俩闭着急促的呼吸尽快地退后几步，把别人让到前面，但终于使他们站立在检票女兵的眼前了。他俩沉着跳动的心，票递过去低头就走。 大婶儿，哪来的？ 车票落到地上，两个穿黄军衣的女同志拉住他们的手。 啊，哎，女老总，跑光景的，你们瞧，就剩这一点了。 中年女人向女同志指着篓子里的花生米，结结巴巴地回答。小姑娘背着包袱后缩了几步，她们手脚忙乱，脸变得惨白，这心好像是被一把攥住了。 啊，放心，婶子，绝不拿你们的东西，是怕有人犯大烟，看看就过去了。 一个女同志解释着，另一个女同志带笑的走到小姑娘身边，摸那个被她藏在身后的包袱，娘儿俩立时脸上少言失色。女孩拖住包袱，惊怕的喊叫了：“ 娘，娘！” 母亲忽地用出青龙桥上的办法，愁苦的脸上扬笑了，口袋里掏出一把票子，点了个数字，用袖筒塞进一个女同志的大衣口袋去。立刻，这些女同志好像是受了侮辱似的难过，不高兴地把那只袖筒子的手推回。 这干什么？ 大婶子，真的没带大烟吗？不要紧，先看看，我们这里没有送黑钱的事情。 另一个女同志拍着这母女俩的背，抚慰地解释着。终于，女孩把藏在后面的包袱放在地上。旅客们都蜂拥过来，这人的圈越围越大，无数的眼睛盯住这个神秘的包袱。那个中年女人踌躇地理着手指，终于蹲下去，颤抖的手最后把包袱打开了，原来里边是一捆洋线。从人群里轰然发出一场笑声，人们失望地走散了。中年女人可是带着苦苦的哀求， 女老总，我求求你了，要是没收了，那就要了我娘俩的命啊。哎，别叫老总，都是同志。 他们亲切地拉住他俩的手，耐心地说， 不，婶子，这贸易是自由的，谁也不敢没收你的东西，收起来走吧。 两个人的心这才踏实地落下，惨白了的脸上露出笑色来。这两个初来张家口的女旅客背着包袱，紧着到一家小饭摊，打听了下白面的价钱，高兴的向一条车马拥挤的街市走去。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